新闻说，国外有个哥们儿呢，一大早呢去了一家餐厅觅食，却发现里面的店员全都睡着了。他想了想，决定你们睡着了，那我就自己来喽。于是他就开始自己动手做了一个培根芝士三明治，做完他还把餐厅厨房的烤架什么的都清洗干净了，还付了钱。等他把照片发到网上之后呢，餐厅老板才发现，老板说这个哥们儿手艺不错嘛，可以考虑一下到他们餐厅来工作。 单车长出了翅膀，滑向海天的中央，感动云彩让黄昏像一幅画。一直遮蔽双眼，我忘了这世界本来让人沉醉。我们一起唱，星河在跳跃，烟火像孩子的笑，就连长夜寂寞都不见了，因为天空这么大，烦恼就变得渺小，换个想法，世界美得不一样。我忘了这世界本来让 花飘落的速度是秒速50米，我该用什么样的速度去生活才能与你相逢？ Hello Spring 当新华门红场外的玉兰花陆续开放，我该用什么样的镜头去捕捉你动人的身影？ 笑一个。 当走在杨梅竹斜街，等待不再变得漫长，只想尽情享受这份静谧的感动。原来生活就是这样简单自然

似是而非，让那直觉自己发挥，太一直给相信爱无悔，爱无悔太绝对，他从不以为爱最美，他说那全是虚伪，像荒野的玫瑰，用脆弱的花蕊想抗拒绽放后的枯萎，最温暖却暧昧，似是而非，让那直觉完全发挥，他一直给 表明说，中国女性已经逐渐超越男性，成为假期出游消费的主力军了，而出行选择上呢也越来越独立。相比于和另一半同行，中国女性更倾向于和家人或者是闺蜜结伴出游。你也是这样的吗？ 又慢，但是思念在梦里爬。